jeitão de moletinha, out of love.有多久时间忘了去拥抱身边爱的朋友，怀疑幸福的存在那瞬间其实早就拥有。 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全新东风启辰D60火爆预售中，前10,000名购车客户可享车联网终身流量大礼包及动力系统总成终身质保服务，首付低至14,000，抢购热线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要求进一步防控义务教育学生失学辍学，确保实现到2020年全国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的目标，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近日，民政部发布消息，我国关于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两项政策发放工作已基本覆盖所有县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受益残疾人分别达到10,031万人和10,073万人，比2016年10月份分别增长22.6%和23.9%。发放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资金分别达到约133亿元和122亿元。9月8日晚，河北省第五次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做点评讲话。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本市联通分会场收听收看。赵克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围绕省委省政府作出的聚焦三大任务、推动两翼发展、突出五个着力部署、抓好六方面工作，即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打好脱贫攻坚战、优化营商环境等，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精心打造一个安全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要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引导党员干部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向外夕阳，一路不出眺望。 小小路中央，悠悠青山两旁，依然是山花暗自香。我借江水清 告诉我，轻轻地告诉我。

好朋友。青春的日记，处处都有你。曾经说不在意，是因为太在意。我想再不会有人想。 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

珍惜为你的岁月，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Just say